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ython 并发编程之 Futures。 无论对于哪门语言呢，并发编程都是一项很常用很重要的技巧。比如我们上节课所讲的很常见的爬虫，就被广泛应用在工业界的各个领域。我们每天在各个网站各个 App 上获取的新闻信息，很大一部分便是通过并发编程版的爬虫获得的。正确合理的使用并发编程，无疑会给我们的程序带来极大的性能提升。今天这节课，我就带你一起来学习理解运用 Python 中的并发编程 Futures。 鉴于我们的文章代码较多，听音频的同学现在可以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在我们学习并发编程时，常常同时听到并发和并行这两个术语，这两者经常一起使用，导致很多人以为它们是一个意思。其实呢，不然。首先你要辨别一个误区，在 Python 中，并发并不是指同一时刻有多个操作同时进行，相反，某个特定的时刻它只允许有一个操作发生，只不过任务线程之间会互相切换直到完成。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图中出现了 thread 和 task 两种切换顺序的不同方式，分别对应 Python 中并发的两种形式threading 和 async.io。 对于 threading， 操作系统知道每个线程的所有信息，因此它会做主在适当的时候做线程切换。很显然，这样的好处是代码容易书写，因为程序员不需要做任何切换操作的处理。但是切换线程的操作也有可能出现在一个语句执行的过程中，这样就容易出现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而对于 async.io， 主程序想要切换任务时必须得到此任务可以被切换的通知，这样一来也就可以避免刚刚提到的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至于所谓的并行，指的才是同一时刻同时发生， Python 中的 multi-processing 便是这个意思。对于 multi-processing， 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比如你的电脑是六核处理器，那么在运行程序时就可以强制 Python 开六个进程同时执行，以加快运行速度。它的原理示意图如下。对比来看，并发通常应用于 IO 操作频繁的场景，比如你要从网站上下载多个文件， IO 操作的时间可能会比 CPU 运行处理的时间长得多。而并行则更多应用于 CPU heavy 的场景，比如 MapReduce 的并行计算，为了加快运行速度，一般会用多台机器多个处理器来完成。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具体的实例，从代码的角度来理解并发编程中的 Futures，并进一步来比较其与单线程的性能区别。假设我们有一个任务是下载一些网站的内容并打印，如果用单线程的方式，它的代码实现我放在了文章当中，为了简化代码突出主题，这里我忽略了异常处理。这种方式应该是最直接也最简单的，先是便利存储网站的列表，然后对当前网站执行下载操作，等到当前操作完成后再对下一个网站进行同样的操作，一直到结束。我们可以看到总共耗时约 2.4 秒。单线程的优点是简单明了，但是明显效率低下，因为上述程序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了 IO 等待上。程序每次对一个网站执行下载操作都必须等到前一个网站下载完成后才能开始，如果放在实际生产环境中，我们需要下载的网站数量至少是以万为单位的，那不难想象这种方案根本行不通。接着我们再来看多线程版本的代码实现，非常明显，总耗时是 0.2 秒左右，效率一下子提升了10倍多。我们具体来看这段代码，它是多线程版本和单线程版本的主要区别所在。这里我们创建了一个线程池，总共有5个线程可以分配使用。 executor.map 与前面所讲的 Python 内置的 map 函数类似，表示对 size 中的每个元素并发的调用函数 download1。顺便提一下，在 download1 函数中，我们使用的 requests.get 的方法是线程安全的，因此在多线程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安全使用，并不会出现 race condition 的情况。另外，虽然线程的数量可以自己定义，但是线程数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线程的创建、维护和删除也会有一定的开销，所以如果你设置的很大，反而可能会导致速度变慢。我们往往需要根据实际的需求做一些测试来寻找最优的线程数量。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使用并行的方式去提高程序运行效率，你只需要在 download all 函数中 做出下面的变化即可。在需要修改的这部分代码中，函数 process pool executor 表示创建进程池，使用多个进程并行的执行程序。不过这里我们通常省略参数 workers， 因为系统会自动返回 CPU 的数量作为可以调用的进程数。我刚刚提到过，并行的方式一般用在 CPU heavy 的场景中，因为对于 IO heavy 的操作，多数时间都会用于等待，相比于多线程，使用多进程并不会提升效率，反而很多时候因为 CPU 数量的限制会导致其执行效率不如多线程版本。再来看 Python 中的 Futures 模块，位于 concurrent.futures 和 async.io 中，它们都表示带有延迟的操作。 Futures 会将处于等待状态的操作包裹起来放到队列中，这些操作的状态随时可以查询，当然它们的结果或是异常也能够在操作完成后被获取。通常来说，作为用户，我们不用考虑如何去创建 Futures， 这些 Futures 底层都会帮我们处理好，我们要做的实际上去 schedule 这些 futures 的执行。比如 futures 中的 executor 类，当我们执行对应函数时，它便会安排里面的 func 函数执行，并返回创建好的 future 实例，以便你之后查询调用。这里我再介绍一些常用的函数啊。futures 中的方法 done 表示相对应的操作是否完成， true 表示完成， false 表示没有完成。不过要注意，done 是 none blocking 的，会立即返回结果，相对应的 add done callback fn 则表示 futures 完成后相对应的参数函数 fn 会被通知并执行调用。 futures 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函数 result， 它表示当 future 完成后返回其对应的结果会异常，而 as completed fs 则是针对给定的 future 迭代器 fs 在其完成后返回完成后的迭代器。所以上述例子也可以写成下面的形式，这里我们首先调用 executor.submit， 将下载每一个网站的内容都放进 future 队列 todo 等待执行，然后是 as completed 函数在 future 完成后便输出结果。不过这里要注意， future 列表中每个 future 完成的顺序和它在列表中的顺序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到底哪个先完成哪个后完成取决于系统的调度和每个 future 的执行时间。那前面我说过，同一时刻 Python 主程序只允许有一个线程执行，所以 Python 的并发是通过多线程的切换完成的。你可能会疑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里我先简单提一下全局解释器锁的概念，具体内容后面会讲到。事实上 Python 的解释器并不是线程安全的，为了解决由此带来的 risk condition 等问题， Python 便引入了全局解释器锁，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执行。当然在执行 IO 操作时，如果一个线程被 block 了，全局解释器锁便会被释放，从而让另一个线程能够继续执行。到此我来总结一下，这节课我们首先学习了 Python 中并发和并行的概念与区别。并发通过线程和任务之间互相切换的方式实现，但同一时刻只允许有一个线程或任务执行，而并行则是指多个进程完全同步同时的执行。并发通常用于 IO 操作频繁的场景，而并行则适用于 CPU heavy 的场景。随后我们通过下载网站内容的例子比较了单线程和运用 Futures 的多线程版本的性能差异，显而易见合理的运用多线程能够极大的提高程序运行效率。我们还一起学习了 Futures 的具体原理，介绍了一些常用函数，比如done、result、as completed 等的用法，并辅以实例加以理解。要注意 Python 中之所以同一时刻只允许一个线程运行，其实是由于全局解释器锁的存在，但是对 IO 操作而言，当其被 block 的时候，全局解释器锁便会被释放，使其他线程继续执行。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你能否通过查阅相关文档为今天所讲的这个下载网站内容的例子加上合理的异常处理，让程序更加稳定健壮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答案，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我们一起讲。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